你好，我是黄勇。在上两讲中，我分别讲解了制定 OKR 的技巧和如何推动团队高效执行 OKR。今天我所讲的恰好承接上两讲的内容，我们来聊聊 OKR 的评估问题。当你看到评估、评价、评审、评分、review 等这类词时，你的感受如何呢？比如提到绩效评估，你一定会想到这是领导在给你打分。再比如提到代码评审，你一定也会想到这是同事在你的代码中找出了不符合规范的代码。此外啊，但凡需要给他人评分的时候，评分标准都会显得见仁见智，你会感到做这件事情非常的棘手。不论是领导给你做 review， 还是你给团队做 review， 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有点不习惯。对于 OKR 评估呢，也是如此。既然是评估，我们就会自然地想到这是他人对自己进行评价。曾经呢，我也对评估的理解上产生过误区。我今天想分享一个我们曾经在 OKR 评估过程中犯过的一些错误，以及我们是如何走出误区的，最终又是如何重新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 OKR 评估最佳实践的。我们先来聊聊给 OKR 评估结果做奖赏是否可行这个问题。当我们团队第一次花了整个季度去执行 OKR 时，临近结束，我们需要对本季度的 OKR 进行评估。为了让评估更加具有全面性，我使用了一套科学的评估机制，是分别从个人、同事、主管三方面推进的。具体实操步骤如下。先来说说第一步，每个人对自己的 OKR 完成情况进行评分，这指的是针对每项 KR 进行评分，最终的平均分即为 OKR 最终评分。再来说说第二步，需要分别由两位同事对自己的 OKR 进行评分，一位是自己的团队伙伴，另一位是其他团队伙伴，两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给自己对 OKR 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分。最后来讲一下第三步，这一步需要由上级主管对自己的 OKR 完成情况进行评分。除了以上评分步骤以外，我还给出了一种 OKR 评分算法，是这样的。OKR 评分等于自我评分乘以20%，加同事评分乘以30%，加主管评分乘以50%。通过实践结果证明，以上评分步骤和评分算法比较合理，也得到了团队的一致认同。那为了让大家更加重视这次 OKR 评估，我们花了一周时间来做这件重要的事情。在此之前呢，我还亲手为团队伙伴们制作了 OKR 评估电子表格，方便大家在统一的模板中进行操作。当我拿到最终评分表上所显示的结果的时候，看到了团队伙伴们各自的 OKR 评分。随后，我将大家的评分做了一个排名，还对排名以百分比形式做了一个归纳整理，并划分为 A、B、C 三类。具体分布规则如下。A 类是排名靠前20%的人， B 类是排名中部70%的人， C 类是排名靠后10%的人。此外呢，为了让第一次 OKR 评估更有仪式感，我想到了一个好玩的创意活动——颁奖。不久呢，我向公司申请了一笔奖金，对所有被划分到 A 类的同事予以奖励，并请他们上台发表获奖感言。当时的场面呀，非常热闹，我至今呢仍然记忆犹新。第一次 OKR 评估圆满结束，本想着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，颁奖典礼正代表着我们团队在 OKR 评估上的最佳实践。但是，万万没想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，有人对评估结果不满意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第一季度 OKR 评估刚刚结束，团队里有位伙伴就私下来找我，提出了自己对上季度 OKR 评估结果不满的问题。他说道，我有一个困惑，我仔细看过那些获奖者的 OKR 内容， 发现他们所制定的目标本身几乎没什么挑战，所以自我评估分数都非常高。另外，他们的人缘关系也很好，同事和主管对他们的评分也不会太低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最终得分肯定也非常高。然而，我是一个对自己有过高要求的人，并在我自己的 OKR 中设置了巨大的挑战，评分结果肯定不及他们。那么我今后是否也应该将 OKR 的挑战难度设置的稍微低一些呢？听完这位同事对我提出的疑问，我当时竟然无法及时给出答复。冷静三秒后，我对他说：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非常感谢你对团队提出的宝贵意见。下班回家后，我对这次 OKR 评估过程进行了深刻反思。这样的评分方式合理吗？对大家都公平吗？最佳的 OKR 评估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？然而，我当时并没有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。在接下来的一周内，我们进入第二季度 OKR 制定阶段。当我看到团队伙伴们制定好的 OKR 时，我一眼就看出了几个非常明显的现象。比如，以前一个季度有三个 O， 现在基本上只有一个 O 了。再比如，以前的 KR 都是有一定挑战性的，现在的 KR 几乎都是力所能及的。看到这样的现象，让我想起当时那位来找我沟通的同事说的话，我也更加深刻感受到了他那时所面临的一些困惑。可我现在似乎比他更加困惑了。如果你是当时的我，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？我当时想到了几点。第一点是，在 OKR 评估结束后，可以有表彰活动，但不应该用金钱方式作为激励手段，否则 OKR 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，大家会为了拿到最终的奖金，从而去调整并降低自己的 OKR 挑战难度。第二点就是，在 OKR 的评分过程并不需要像我之前操作的这么复杂，既对评估步骤做细分，又对评分算法做定义，实际上自评就足够了。要说的第三点是，由于他人几乎不太清楚自己 OKR 的制定原因和完成情况，因此基本上都是跟随着自评分数去打分，所谓的感情分由此而生。因此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对 OKR 评估过程中的评估规则进行改良，希望能够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 OKR 评估最佳实践方法。不过又是什么样的方法呢？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。在此需要说明的是，关于 OKR 评估的最佳实践，以下所讲的相关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，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参考，只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。首先，我对 OKR 评分标准做出了一些简化。对于 KR 而言，曾经的评分范围是从0到 1.0， 大家一般对基本达成的 KR 评价为 0.7 分左右。有些比较自信的人可能会给自己高于 0.7 的分数，反之，有些不太自信的人呢，往往给自己低于 0.7 的分数。既然每个人心中的评分标准都不太一样，那么现在我就将这一标准固定下来。具体评分标准如下：1.0 分代表不可能做到，但实际做到了；0.7 分代表希望能做到，实际也做到了；而0.3 分代表肯定能做到，但实际未做到。此外，0分代表肯定能做到，但实际没做到。举个例子吧，以你自己的经历来看，一个月最多只能精读一本书，而你希望一个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，因此你可以制定这样的 OKR， 其中 O 是充分享受阅读所带来的乐趣， KR 是一个月看5本书。可见这个 KR 对于你目前而言是不可能做到的，如果你实际上做到了，在 KR 评估时你就可以对该 KR 评 1.0 分，因为这件事儿对于你的挑战简直是超乎想象的，结果你却奇迹般的做到了。此外，还有另外两种假设情况。先来说说第一种假设，如果你将 KR 写为一个月看1本书，这是你肯定能做到的事情。假如你实际上却没有做到， 那么就只能评零分，如果做到了，就只能评0.3分，因为这是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对你而言几乎没什么挑战，那么评分也不可能很高。再来说说第二种假设，如果你认为应该去挑战一下自己，但又不希望最终的结果离期望相差太远，那么你可以将 KR 写为一个月看3本书。如果你做到了，那么你也只能得0.7分，因为挑战还不够大，你的得分也不会很高。因此，为了让自己挑战不可能，从而得到高于0.7的分数，你不妨在设置 KR 时按照1.0的评分标准去要求自己。以上所讲内容是我们关于 OKR 评分标准的重新定义，没有太多的分值选项设置，只有0, 0.3, 0.7, 1.0 4种分值选项，你只需给自己一定挑战，最后根据客观事实做出评估即可。除了在评分标准上做了简化以外，我也对评分流程进行了简化。曾经的评分流程是自我评分、同事评分、主管评分，由于考虑到同事们可能会打感情分的情况，因此我直接将此流程简化为一个步骤了，即自我评分，目的是想让大家为自己的目标去负责，也就是说自己的承诺自己去兑现， OKR 评分完全由自己来决定。所以我也将 OKR 排名和奖励方式全部摒弃了，这些有悖于 OKR 的初衷，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要求各不相同，目标不是拿出来做比较的，更不能由此而判断甚至断定谁做得好与不好。最后，我重新对 OKR 评估规则做了优化，团队也重新回到了 OKR 落地执行的正轨上，从此评分不再繁琐，也不再令人产生不满，更多的是尊重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想法，让大家意识到你期望自己成为怎样的人，那么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挑战，你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，进而激发其内驱力等。综上所述，最好的 OKR 评估方式就是自评，而 OKR 评估也是自我管理的有效手段。至此，到了我们这一讲的总结部分，这次我分享了自己曾经在 OKR 评估阶段犯的一些错，希望你后续评估过程中能够回避这些坑。不过我觉得其实踩坑也是一种收获，只要及时复盘和针对性优化，就能更快速地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。接下来还是通过三句话来总结本文的核心观点。第一点是 OKR 评估必须落实和体现在自我层面上，自己制定的 OKR 就需要由自己去评估。再来说说第二点，就是让复杂过程简单化，OKR 评分其实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最后一点是就 OKR 评估过程来说的，它在本质上是对自我管理的一种体验，进而提升管理能力，其实这都需要从自我评估开始。我认为 OKR 评估是给自己看的，而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更不是拿来做比较的，我们应该为自己所制定的目标负责。接下来请你来思考，如果评估结果不会影响你的个人利益，请问你会对自己的绩效考核结果做出客观评价吗？期待你真诚的留言。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探讨。